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尤。你有没有选择障碍？你有没有被朋友分享事情搞得自己有选择障碍？我的意思是，例如像是要不要换工作，要不要出国，要不要做什么事情，这种比较大的。我记得很多时候朋友都会来问我问题，当然我也会去问朋友问题，无外乎出社会就是这个工作好不好，或者是说你觉得我要分手吗？你觉得我要待在哪一个县市工作呢？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 A 方案好像比较适合友人，但当你建议 A 的时候就会一直列点说可是 B 怎么样怎么样。打个比方好了，例如你觉得我要换公司吗？我觉得现在客服不是我想要的，另外一间公司虽然薪水低，但是至少要培养我做行销。那朋友可能会说，我觉得不要耶，你现在才刚进去这一间公司，怎能笃定他们不会让你转行销呢？而且讲白点，你现在不是缺钱吗？那这间公司竟然可以给你可能比另外一间还要高的薪资，为什么你不要呢？之后有人可能就会说，可是转行销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要靠机运，有人两三年之后也还是在原本的位置上，没有办法转行销啊，我也不可能浪费两三年后来又从头来过。是不是这时候聆听的人反而有一点困扰，不知道哪一个方案推荐给朋友才是最好的选择呢？被朋友这样子一回复，明明是对方要选择的问题，搞得自己也不知道选什么。相信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扰，或是带这样子的困扰给别人。其实如果这时候我们是聆听的那个人，就丢一句话说，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了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力又很有用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问问题之前其实内心都有答案了吧。有时候就只是 49% 跟 51% 之间的拉锯战，身为自己的你就勇敢地选下这 51% 吧，而身为聆听者的你就支持着朋友选下 51% 的那个选项吧。我是尤，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